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在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上指责我国的自卫和遏制力，并狡猾地策划推卸其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责任一事，28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美国国务卿克里26号在老挝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上放出荒诞的诡辩，说什么美国无意敌视北朝鲜等等。如果美国无意敌视朝鲜，那么他们为什么向南朝鲜投入各种战略资产，贸然大谈斩首作战和攻占平壤等起凌云冒险的玩火骚动？美国历任总统直接出面，说什么邪恶轴心、该消失的国家等等，公然把享有尊严的主权国家朝鲜列入先发制核打击黑名单，还声称要打垮制度，这些言行应该怎么解释呢？克里说什么联合军演从未当做过问题，什么在不终止联合军演的情况下也签订了朝美框架协议等等，这也是令人仰天大笑的诡辩。他身为美国国务卿，理应知道历史事实，美国曾经接受我们的要求终止过联合军演，这联合军演就是造成好不容易达成的朝美协议都化为泡影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是因为我国拥有核武器，所以美国在朝鲜半岛举行联合军演，而是由于美国不断举行侵略战争演习，不断加大核威慑力度，所以我国不得不选择了拥有并加强核遏制力的道路。美国的真正居心是把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责任转嫁给我国，为其按照侵略性的亚太重新均衡战略增强武力和举行联合军演而打造名目。当前规避周边国家对美国决定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抗议和谴责，美国冒险的武力增强活动和将在8月举行的联合军演将给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什么样的事态，这是任何人都不可预测的。如果美国执意疯狂进行对朝敌视活动，那么我们会全力以赴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对于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美国全部承担其责任。